你好，我是袁武林。前面几节课程里面呢，我讲到了在即时消息场景下，我们会依赖这个服务端推送技术来提升我们消息到达的这个实时性，以及通过各种手段来保证我们这个消息收发通道的可用性，从而让我们这个消息啊能尽量实时稳定的给到接收人。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呢，出于各种原因，我们的 APP 和服务端的长连接呢会经常断开，比如说用户彻底的关闭了 APP。或者我们的 APP 切换到后台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的手机操作系统啊，为了节省资源，会杀掉我们这个 APP 的进程，或者禁止我们这个 APP 进程的网络功能。在这些情况下，消息接收方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 APP 和 IM 服务端的这个长连接来进行消息的接收了。那么有没有办法能让我们这个消息啊，在 APP 被关闭或者网络功能被限制的情况下呢，也能发送到接收人的设备呢？答案是有的，现在手机常用的这个 iOS 和安卓系统啊，都提供了标准的系统级的下发通道。那么这个系统级的下发通道啊，是我们的系统提供商维护的与我们的设备的公共的一个长连接，可以保证在 APP 关闭的情况下呢，也能通过手机的这个通知栏来下发消息给对应的这个接收人设备，而且呢，当用户点击这些通知的时候啊，还能重新唤醒我们这个 APP， 因此呢，不仅能提升这个消息的到达率，还能增加我们这个用户的活跃度。常见的这些第三方系统下发通道啊，比如说 iOS 端有 APNS， 以及安卓端有 GCM 和一些其他的厂商的系统通道。那么 iOS 的这个 APNS 啊，也就是苹果的推送通知服务，它是独立于我们这个应用之外啊，依托这个系统常驻进程来维护和苹果服务器的这个公共长连接，负责全局的这个系统推送的服务。同样的，在安卓端呢，还也有类似的谷歌的这个 GCM， 也就是谷歌的云消息传递服务。但是这个 GCM 啊，由于某些技术原因，比如说内的超时太长，还有就是暴露的这个端口啊，连通性比较差，以及某一些非技术的原因，比如说它需要和谷歌的这个服务器建立连接，对吧？因此呢，安卓端的这个 GCM 啊，在国内啊，实际上是被大部分手机厂商定制化之后啊，直接就去掉了，并且呢，替换成了各自的这个系统通道。目前国内的安卓的这个系统级下发通道啊，基本上啊都是厂商的通道。目前已知的有5家，像小米啊、华为、vivo、oppo 和魅族。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iOS 端的这个系统推送服务 APNS。下面啊，借用苹果官网的一张图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当我们的 APP 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我们的消息啊是如何通过这个 APNS 下发到我们设备的。首先呢，我们的 provider， 也就是我们的 IM 服务器，把消息啊通过这个长连接发送到 APNS， 紧接着呢，我们的 APNS 呢会把消息推送到接收方用户的这个 iOS 设备，并且在设备的这个通知栏进行展示。这个过程呢，也是通过这个 APNS 和我们这个设备之间维护的这个系统级的长连接来实现的。最后呢，用户通过这个点击通知啊等等这些操作，可以唤醒 APP 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交互活动。整个流程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仔细思考之后呢，你可能会对其中的几个地方产生疑惑。比如说 APNS 是如何识别 APP 的这个用户啊在哪台设备上，还有我们这个 IM 服务器呢是如何告诉这个 APNS 应该把消息推送给哪个设备的哪个 APP 呢？别着急，下面呢我就带你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两个问题呢在技术上是怎么解决的。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概念， Device Token。 那么什么是 Device Token 呢？ Device Token 呢，它是 APNS 用于区别这个不同的 iOS 设备上同一个 APP 的唯一的一个标识。 APNS 的这个网关呢和我们的设备通信的时候呢，通过这个系统默认自带的长连接进行连接，并且呢，通过这个 device token 作为当前连接设备的这个唯一标识来进行系统消息的这个推送。要想通过这个 APNS 实现这个系统推送啊，我们的推送服务也就是 provider 需要先和我们的 APNS 建立这个长联。建联的时候呢，携带的这个证书啊，实际上是会包含准备接收系统消息推送的这个 APP 的这个叫 bound identifier。这个 bound identifier 呢，是某一个 APP 的一个唯一的标识。因此呢，每当我们有消息需要推送的时候啊，都必须连同这个消息在携带这个接收系统设备的这个 device token 给到我们这个 APNS， 然后我们的 APNS 呢再通过这个 device token 就能找到对应的连接设备呢，从而呢就可以把消息啊通过这个 APNS 和设备间这个长连接推送给这台设备上的 APP 了。 具体的流程呢，你可以参考下面官网的这张图，具体细节我就不再讲了。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的 device token 是不是固定不变的呢？一般来说，在同一台设备上，设备的这个 device token 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有几种情况是例外的，比如说我们的 iOS 系统升级之后，或者我们的 APNS 呢，出于某一些安全的原因，禁用了这个 device token。因此呢，如果这个 device token 啊，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的 IM 服务端并不知道，那么就会导致这个 IM 服务端呢，携带失效的这个 device token， 然后给到这个 APNS 了，最终呢，导致这次系统推送消息失败。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的 IM 服务端啊，可以在每次启动 APP 的时候呢，都去请求苹果的 APNS 服务器进行注册，来获取这个 device token。正常情况下呢，客户端每次获取到这个 device token 呢，实际上都不会变的，啊，速度也是比较快。客户端在首次获取到这个 device token 之后呢，可以先缓存到本地。如果下次获取到这个 device token， 它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就不需要调用 IM 服务端的更新服务来更新这个 device token 了。如果通过比对发现 device token 发生了变化，那么就可以调用这个 IM 服务端的这个更新服务来通知 IM 服务端进行 device token 的更新，这也算是一个小的技巧吧。那么如果 APP 还没有来得及更新到 IM 服务端，但是 device token 已经过期了，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最新的这个 APNS 协议啊，是基于这个 HTTP2 实现的，那么它会针对每一条消息的推送呢， APNS 都会返回对应的这个状态码，来明确告知 IM 服务器这次的这个消息啊有没有推送成功。那么当 IM 服务端把待推送这个消息和 device token 给到 APNS 的时候呢， APNS 会先检查这个 device token 是否失效，如果已经失效呢，那么 APNS 会返回一个400的 HTTP 状态码，根据这个状态码呢， IM 服务端就可以对维护的这个失效的 device token 进行更新删除了。当然这里我有必要说一下，当我们在使用旧版的这个 APNS 协议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旧版的这个 APNS 协议啊，在判断 device token 失效的时候呢，会断开这个连接，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我们的 IM 服务端再通过 APNS 提供的另一个叫 feedback 的一个接口，来定时的获取这些失效的 device token， 然后删除掉，这样下次推送呢才不会再用到。好，了解了 device token 的作用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通过这个 MPS 啊，我们都能下发什么样类型的消息。从我们这个 IM 服务端发送到 APNS 的每一条消息啊，都会有一个 payload， 也就是负载的一个数据结构。这个 payload 呢，包括我们要发送的这个消息内容和一些推送相关的方式等等一些数据的信息，一般呢是一个 JSON 格式的字符串。这个字符串呢，可能会包括比如接收时的通知的这个标题以及子标题，还有具体通知的这个内容，以及 APP 的这个角标数是多少啊，还有就是接收时播放的声音啊等等。同时呢，也会包含一些自定义的内容字段，比如说群消息的时候呢，一般还会携带群的 ID 和具体的这条消息的 ID， 便于用户点击唤醒 APP 的时候呢，能够跳转到对应的这个群聊会话。比如说像下面这张图里面的这些代码，就是一个 payload 的标准的格式。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 payload 的大小啊是有限制的，在 iOS 8之前呢只有256个字节，那么在 iOS 8之后啊升级到了 2KB， 在 iOS 10之后呢，这个推送的消息的这个 payload 的大小啊调整到了 4KB。 另外呢， iOS 10之前啊只能推送文字，在 iOS 10之后呢，已经可以支持这个主标题啊、副标题啊，以及一些副文本的以及附件类型的这个消息了。那么除了发送各自通知栏弹窗的强提醒推送之外呢， APNS 啊还支持静默推送。那么这个静默推送呢，是 iOS 7之后推出的一种远程系统的推送类型，它的特色啊就是没有文字弹窗，没有声音，也没有角标，可以在不打扰用户的情况下悄无声息的去唤醒 APP 来进行一些更新的操作。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静默推送来每天定时定点的推送一些新闻类的消息，让某些 APP 呢在后台静默的去更新订阅号的一些文章内容，这样用户打开 APP 的时候呢就能直接看到了，而不需要再去服务端拉取或者等待服务端这个离线推送了。那么了解了 APNS 的这个实现机制和能力啊，你可能会比较困惑，既然 APNS 能够做到 APP 打开或者关闭的情况下通过这个系统通知啊把消息推送给用户，那好像也不需要我们再去实现自己维护的一条 APP 和 IM 的服务器的这个长连接了。通过 APNS 这个系统通知的跳转去唤醒 APP 之后呢，再根据位读数从服务端拉取位读消息，好像也没有问题啊，对吧？ 那么既然如此啊，为什么大部分的即时消息系统还要自己维护一条常见通道呢？啊，主要的原因啊，还是由于这个 MLS 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呢，就是一个可靠性的问题。MLS 的第一个缺陷啊，就是它的可靠性没有保障，这应该也是苹果官方啊出于这个维护成本的考虑，MLS 呢并不能保证这个推送消息的到达率，也不能保证消息啊不发生延迟。也就是说，你要推送这个消息啊给到了 MLS，但是 MLS 呢并不能保证这些消息啊能真正推送到用户设备上，而且呢也无法保证这个消息啊不发生延迟。可能你给到 MLS 的消息啊需要几分钟之后用户才收到。啊，这个现象呢，用过 iPhone 的用户啊，可能也都碰到过哈。那么除了可能丢消息和延迟高的这个风险之外啊，MLS 的另一个缺陷就是无法保证这个离线消息的存储。当用户的这个设备离线或者关机的时候啊，MLS 是没有办法马上把消息送达给用户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 MLS 需要向这台设备发送多条消息，那么就会启动它的这个 QoS 机制，也就是服务质量控制机制，只保留给你最新那条消息。在这种场景下，就会存在丢失离线消息的一个问题。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呢，应该也是苹果啊出于这个存储成本方面的考虑。由于这个 MLS 这个消息接收量整体基数太大，大量的这个存储和转发呢，对服务器的这个资源开销非常大。出于这个成本考虑呢，MLS 就会丢掉一部分这个离线的消息。那么除此之外呢，MLS 还有一个小的吐槽点，就是对于角标这个未读数啊。MLS 它不支持这个累计加一的操作，只支持这个覆盖原来的这个角标未读数。所以呢，在每一条消息下推的时候啊，MLS 还需要把这个用户的总未读数一起带下去。对后端这个未读数服务来说呢，会增加额外的这个调用压力。而安卓端的这个厂商通道呢，就相对更友好一些。很多厂商的这个角标未读啊，支持根据接收到的这个通知消息来自动的累加这么一个特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安卓的这个厂商通道。对于安卓端来说啊，应用的这个后台保护一直是提升这个消息在线推送到达率的重要手段。很多操作系统啊，默认的配置就是，切到后台一段时间之后，会直接杀掉进程或者让进程断网。虽然 App 间呢有互相拉起进程的这个取巧的一些方式，以及呢系统厂商呢也会给某一些超级的 App 留一些增加提供的一个保护白名单的一个机制，比如像微信这种。但是对于大部分 App 来说啊，还是需要在我们的 App 被杀死或者被限制的情况下呢，通过这个厂商的系统通道来推送消息，以此来提升这个消息的整体到达率。对于开头啊，我提到的这五家厂商通道的接入呢，他们实际上都提供了这个专门的 SDK。那么这些厂商的 SDK 呢，能够支持的功能啊，大致上和这个 MLS 比较类似，这里我也不详细展开了，你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不过值得一说的就是，由于各家 SDK 使用上各异，开发的接入成本啊会相对比较高，因此呢，这个市面上啊，实际上还有很多第三方的 push 的服务。这些第三方的 push 服务呢，整合了多家厂商的这个 SDK，对外提供统一的这个接入啊，降低了这个对接的门槛。比如像这个第三方的推送服务有各推啊、信鸽啊、极光、有墨啊等等。正是由于这个国内啊各个厂商系统的这个推送通道的差异性，造成这个安卓端系统推送整体上这个混乱和复杂性。为此呢，在2017年，我们的工信部啊主导成立了这个安卓的统一推送联盟，联合各大手机厂商和运营商共同推出了这个推必达这么一个套产品，对标的是苹果的这个 MPAS 和谷歌的这个 GCM。根据官网的介绍，推必达除了通过这个传统的 TCP 长联网络来进行系统消息的下推之外呢，还会和这些电信运营商合作，支持通过这个运营商的这个新链通道来进行这个消息下推。因此呢，在没有 WiFi 和移动网络的场景下，我们只要有手机信号也能接收到这个系统推送。下面呢是推必达官网提供的一个技术架构图。那么你可以看到啊，推必达实际上是提供了专门的 SDK 给到了客户端。当各个 M 服务端有消息啊需要通过这个系统推送触达用户的时候，会把消息呢直接或者间接的通过第三方推送服务交给各个厂商部署的这个推必达的服务器。那么推必达服务器呢，再通过和客户端 SDK 维护的这个长连接，最终把消息推送下去。由于这个推必达支持各种消息的这个触达途径，所以呢，据它官网的这个反馈啊，在全国34个省市的测试，消息的到达率能到5个9。目前呢，国内主要的这个手机厂商啊，比如像华为、小米、OPPO、vivo 等等，都已经加入到这个联盟里面。 另外呢，工信部啊要求到2019年的12月31号，现有的各个推送通道呢需要能兼容这个统一推送这个标准。因此呢，我认为对于安卓端的这个系统推送来说啊，推背达产品如果能够成功的落地啊，应该是未来系统推送的一个趋势。好，那么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课程的内容。今天这一节课程呢，我主要讲到了这个提升消息整体到达率的利器，第三方的系统推送。那么通过手机厂商提供的这个系统级的长链推送服务，可以让我们的 APP 在没有被打开或者后台网络功能被系统限制的情况下呢，也能够通过这个厂商通道将消息触达到用户。那么在 iOS 端呢，是由苹果提供的这个 APNS 服务来提供系统推送的一个能力。M 服务器呢，把待推送这个消息啊，连同标识某台设备的这个 device token 一起给到这个 APNS 服务器，再由 APNS 服务器呢，通过系统级的与任何 APP 无关的这个系统长连接，来推送给用户的设备并展示。新版本的这个 APNS 服务啊，支持这个文本、音频、图片等等这些多媒体消息的推送，以及没有任何厂商通知的这个静默推送。但是呢 ，APNS 并不能保证消息推送不发生延迟。也不保证消息啊能真正的到达设备，对消息大小呢也有限制，因此在可靠性上呢 APNS 比 APP 自建的这个长连接呢会差一些，所以一般也只是作为这个自建的长连接不可用的时候的一个备选的通道。那么安卓端呢，目前国内主要是由各个手机厂商各自维护的这个厂商通道来提供这个系统推送的服务，目前已知支持厂商通道的这个也只有五家，而且呢各家 SDK 都没有统一，所以整体上看呢，安卓端的这个推送接入啊比较复杂和混乱。目前工信部主导的这个统一推送联盟，它的目的啊就是在于通过提供统一的这个接入方式来解决这种混乱的状况。那么其推出的这个产品推背达呢，支持在移动网络不可用的情况下，通过这个电信信令通道来触达用户，能进一步提升这个消息的到达率，也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么系统推送作为一种常用的触达用户的方式啊，对于即时消息场景来说，是提升消息到达率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但这些系统推送通道呢，目前还存在这个可靠性低、功能不完善、生态混乱等等问题。因此呢，对消息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一些场景，这个系统推送通道呢，基本上也只能作为对自建长连接推送通道的一个补充。系统推送啊，是一门普适性很强的技术，因此呢，了解当前系统推送的业界现状和进展，对于你的这个前后端知识体系啊，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拓展。最后我给大家留一道思考题，静默推送支持的这个唤醒 APP 在后台运行的功能，你觉得都有哪一些应用场景呢？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